许我和你之间隔着许多误解，是我自导自演，自己烂泪直线后，下一点我就相信这是恋爱的情节。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，我怕我会沦陷，故意对你坦白，我不爱你，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，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，我快骗不过自己，故意爱意隐藏我的情绪，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，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，只是代表我的心，你却没有占据我和我的心间，很自己怕和你相恋，故意对你坦白，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，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，我怕骗不过自己，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，故意让自己失去你，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，只是代表我的心一圈被你占据。 孤单的我，我想你睡了，工作也累了，明天还要去上班，怎么这世界太难了，停不下来了，时光在偷偷穿梭，梦想太大了，大的心慌了，不断被现实拉扯，我们都好久不见了，青春都散了，曾经的知心朋友欢笑已逝了，美好褪色了，什么都不能拥有，因为我们像是气球，城市中漂流，到哪里不能左右，简单的要求却说不出口，亲爱的知心朋友陪我走走，床头灯亮着，电话还开着，习惯了失眠的我，我想你睡了，忙了一天了，美梦是多么难得，怎么这世界太忙了，停不下来了，时光在偷偷穿梭，梦想太大了，大的心慌了，不断被现实拉扯，我们都好久不见了，青春都散了，曾经的真心朋友幻想已逝了，美好褪色了，什么都不能拥有，原来我们像是气球，城市中飘了，到哪里不能左右，简单的要求却说不出口，亲爱的知心朋友陪我走走，好久不见了，青春都散了，曾经的知心朋友欢笑已逝了，美好褪色了，什么都不能拥有，原来我们像是气球，城市中漂流，到哪里不能左右，简单的要求

收音机前的你，不知道相不相信，每一个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。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，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自知，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你宽容和尊重，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成长。那珍惜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出现过的人吧。 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，看他多眼想说再见，感觉到不耐烦，想要解释却说不出原因，真的莫名其妙。其实他也很耐心体贴温柔，只是你从没有到过未来世世界，还有你，你要对你的女人好，不要总说她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。哦，你，你要对你的女人好，不要总说她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。哦，yeah, yeah, yeah。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，想要时间不是翻脸就是无脸抹茶，怎么消失变成了大问题，怎么什么都计较，其实你不够耐心体贴温柔，只是他不放在心里没有解一过后。你不要对别人那个好，不要总说他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。哦，你，你要对别的女人好，不要总说他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多么好的人和你过一生，但在你手上只有一张纸照片，到时你会承认你也已爱了他多少年。你要对我好，不要总说他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。你要对你的人好，不要总说他不好，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甩一个。 是吗？ 我只给我爱的人何时执着一根筋到底，就是

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动。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。 痴狂，后来很爱很爱你，粉红女郎，我们没有在一起。当我把这些词汇叠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用我说也会知道。下一首歌，奶茶刘若英带来《透明》。 我看见自由的雨，水面很透明。我看见天上的云，空气很透明。我看见窗外。

界，谁也配合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。这样下去值不值得，我也不想这样，谁不想有安全感，不想责备爱的努力，不想永远平凡，怎样才能走出这黑暗。你能得不到的爱，我看不清楚的未来，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，谁为我解围，让我不再辜负这世界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。 辜负这世界，谁愿意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，谁为我解围，谁为我解围，谁愿意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。 绝不会来者又何追，所以我深悔无怨无悔，背负一生的梦往前飞，明天不可待，昨天不可追，我在当下就不害怕过往成灰，何不将今日的美酒与我同醉，开头的回头不如放手，该来的回来不必闪躲，我们来过，失去些什么又能如何，明日复明日，明天何其多，有多少时间可以消磨，前方天空海阔等着我，人说不可说，说了就是错，把持承诺并不代表甘于寂寞，一起等着被燃烧不如成活，该走的回头不如放手，该来的回来不必闪躲，喧哗的世界我们来

I take your hand and lead you to the dance floor. As the music dies, something in your eyes calls to mind a silver screen of dark and sad goodbye. I'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. You take me out, got no rhythm. Oh, it's easy to pretend.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梅子青时，那春光正好，正如现在的天气一样，燕子的呢喃像风一样的蓝，哇，多么美好的句子！听到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呢，也一定要听到动听的音乐。继续来陪你听歌。 把我留在你身边，是否就是幸福？两个人的世界，你是否就很满足？对我，你只有一再的约束。我的痛苦你不清楚，很相爱，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。到底是你的全部，还是你的承诺？我敢去 时间流转不爱我心魔，让上帝禁止我不愿停住，世界我要征服，活出你的孤独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，我年轻的旅途就是我一一的征服，让我写下爱的手祝福，希望能有你的 会说到这样一句话，就是活到老学到老，这句话真的没有错，但是我们所学的不仅仅是文化和知识，更要学习的是生活的沉淀和智慧，学会让自己安静，把思维沉浸下来，渐渐地减少对物质的欲望，但是一定要珍惜自己爱的那个人，不离不弃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，来自丁鱼，不离不弃。 还记得我们共同约定，还记得我们共同呼吸，那么的温柔，那么近的距离，我们的心连的痕迹，说好永远都不会放弃。还记得我们一起散步冬雨，就算有冷空气，我会把你抱紧，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，不弃不离，永远在一起。哦，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，我爱你，不弃不离。一辈子在一起。

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，我们都来听呀。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万芳，万芳以她高亢、温和、柔美的歌声在华语乐坛占有了一席之地，曾经呢也主唱过许多台湾电视剧的主题曲，比如说那首《新不了情》，到目前为止还在台湾的各大 KTV 广为流传。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万芳带来的另外一种风情，听风的歌。 看起来阳光的影子好透明，记忆是手风琴响起，我以为我终于也学会忘记，但沉淀的氧气乱飞，下一站到哪里，到底爱在哪里，从谁的 各自人海茫茫，当希望像被淋湿的月光，亲爱的，我们注定要遇上，风穿过衣裳，阳光芬芳，我们为何悲伤？拐多少弯，依然不问，你是我的信仰，因为爱就是爱，不只是你一定用情在不言中，是感应是认定是心跳的共鸣，一眼就能得爱是不解释，因为爱就是爱，不只是你一定用情在不言中，是自信是认定是温柔的欢喜，爱不解释，我要如此爱你。 当爱情走过那 只有阳光，把欢笑和悲伤都记得把伤